0800-306-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徐芳和朱深化妆改扮，混进明凤山。到了里边，他们两个偷眼一看，嚯，这座大山城防坚固，戒备森严，纵然有千军万马也很难攻破呀。徐芳心里明白，就因为近几十年国内没有一天安定的日子，不是南边打北边，就是北边打南边，贼盗风起，给坏人钻了空子。不然的话，在大明帝国的心脏，能不能允许这么多人在这插旗造反呢？他那心里头胡思乱想着。单说少庄主张少山跟这小头目连说连谈，就往里边走，徐芳和朱深在后边跟着，利用这个机会放眼往四外观看。就见这个院里头一色用青条石铺的地，非常平滑，四外是高大的寨墙，高了下没有1丈5也差不多少，都是就地取材用条石修的。光这院子占地也能有3亩地左右，靠着房下一拉溜还有4口养鱼缸，靠着墙还种着各样的花草。再一看呢，中平大厅一拉溜是10间，把玉佛寺的牌子摘了，换上聚义厅3个大字，每个字都有1人多高，完全用金色把它涂了，被阳光一照刺人的耳目。再看廊檐之下挂着8角宫灯，每盏灯下都站着2个当兵的，别看是喽啰兵，年纪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，每人手中都抱着斩马刀双手袋。正门呢挂着斑竹帘子，往里边看看不清，就见那小头目迈步进去了。等了片刻之功，就听见大厅里头有人连说带笑走出来了。客人在哪里？回寨主爷，就在院里头等信儿呢，戴某观看。啪，斑竹帘子有人给撩起来了，在里边一闪身走出5个人来。徐芳偷眼观瞧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5个人的个头一般高， 就好像刀裁斧剁的那么齐。为首的是个50多岁的老人，只见他肩宽背厚，膀炸腰圆，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挂零，这个个可就不小了，头如麦斗，眼赛钢铃，阔口咧腮，颗下一部花白须髯，满头都是红头发，在上的挽了个嘴儿，用金簪别着，往身上看，穿着对花员外氅，腰里系着丝绦，下边是胖袜云鞋。在他身后这四个人都是年轻的，一个是黄脸儿，面如淡金；一个是白脸儿，面如美玉；一个是红脸儿，如同晚霞；一个是黑脸儿，好像炭棒。就见这四个年轻人真是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辈呀，一个个凶啾啾，气昂昂，一瞅都是大力士，头上都顶着牛皮盔，身穿牛皮坎肩，下边是牛皮战裙，脚上蹬着牛皮战靴，每人的腰里都挎着一把利剑。这四个人呢，一点表情都没有，瞪着眼睛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这个老者下了台阶，奔张少山来了。徐芳心里暗想，好凶啊，这谁呢？哦，难道说这就是老庄主向我介绍的冯家父子？心里他纳闷，哎，徐芳真猜对了。出来这五个人真非是旁人，明凤山总辖大寨主和四个少寨主，上了年纪这个就是赤发龙神冯奎章，后边是他四个儿子冯云龙、冯云虎、冯云彪、冯云汉。就见赤发龙神强步欺身来到张少山面前，一抱拳，少庄主欢迎光临呐！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张少山急忙以礼相还，寨主爷您太客气了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，还劳动您金神大驾亲自迎接，来的鲁莽妄求海涵。别客气了，你身后着的这都是我带来的人，四个书童，四个保镖。 哦， 那都是自己人了，往里请。说话携手揽腕，把张少山让进聚义大厅。徐芳和朱深低着头也跟着进来了。等人家分宾主落座之后，徐芳就站在张少山身后。他个儿小，比那椅子靠啊还矮着那么一寸，哎，谁也对他不注意，所以他在后头可以看一看大厅里的形势。徐芳瞪眼一瞅，大厅的正中有8扇洒金屏风，屏风前边是一张办公桌子，南绣平金的桌围子，桌子的后面是一把高脚椅，蒙着全虎皮，这是赤发龙神冯奎章的座。往两旁观瞧，燕翅拍开，全是桌案，每张桌案的后头都有一把高脚椅。徐芳一看，我娘的，这大厅里的人几乎都坐满了，黑的、白的、丑的、俊的、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，什么模样的都有。对别人他不注意，里边有几个人他太眼熟了，不看则可。小矬子一看，好像没拉裤子里头。什么原因？他往上垂手这张桌后头一看，坐着个出家和尚， 这家跟吃了苦瓜似的，面无表情，大嘟噜腮，蛤蟆眼。他一看认识，正是韩宝他老师苦面佛冷然。往下垂手一看，坐着个老道。这个老道大身材，大骨瓣，驴脸，大下巴，虚然飘洒千金，两个大三角眼放出两道寒光。他一瞅，正是火龙祖张天杰。在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人，头上戴着斑卷荷叶乌金盔，体挂掩心，外罩皂罗袍，腰悬着宝剑。往脸上一看，长得是豹头环眼，严寒虎须。他一瞅认得，正是苏州那个大帅赛张飞，张九六。这几个人他太熟了，徐芳就觉得眼前一黑，双腿发软，心说不好，怎么这些王八蛋都凑在一块儿了？哎呀，幸亏我来了，今儿个我们要不来，焉知的这帮小子在此聚会，你看着没，这事儿麻烦了。徐芳心里这么盘算着，头眼看看朱深，那意思伙计你看见没，其实朱深呢也都看见了，冲着徐芳微微点点头，那意思你甭担心我，我全都记在心里头了。这个场合他们不敢说话呀，恐怕被人认出来，因此把那头低得更低了。单说赤发龙身风盔章坐在正座上跟别人介绍，众位，方才我又来个好朋友，就是这位姓张，双名少山，是桃花沟桃花庄的少庄主，我跟他父亲多年的交情了，哈哈哈哈，可以说有连山之好，数年来我们不是要粮就是要草，都是人家桃花沟供给呀，没有一时耽误的，因此我们两家交情莫逆，既然是我的朋友，也是在座的各位的朋友，大家不准另眼看待。寨主你放心吧，咱都是自己人。张少山站起来向大伙抱了个罗圈揖，表示敬意，然后归座。然后张少山呢，把礼单拿出来了，往上一递：“寨主爷，我爹刚出远门回来，本想给您亲自把东西送来，但是上了年纪的人了，心有力不足，因此派我来的，望求寨主海涵。”这是礼单一份，上头开列着数目，请您过目。哦，冯会长拿过来一看，上头标着数目呢，送来多少粮，送来多少草，另外还有牛羊若干只。他也看完了张少山解释，粮草任凭债主也赏，你给多少钱都行，我爹讲的牛羊我们分文不收，是奉送给寨主爷的。啊，一说这话，冯奎章乐坏了。少庄主，我没少沾光啊！你们父子动不动就不要钱了，让本寨于心何忍呢？今天可不行，我要给双份的钱，一点都不能少。另外，请你回去之后转告老庄主，希望他改日到我山上来做客。我们山上有喜事儿，你呀也别着急回去，也要住个三天两天的，我让你开开眼，见见世面，料表谢意。这张少山一听，他话中就有话，因此嘴里的含糊其辞，哦哦，好好好好，就归了座了，不便多问呢，大家寒暄了几句，一边喝着水 一边闲谈，徐芳心着急呀、啊，心说我来是为燕王来的，怎么都不提燕王这茬儿？到底在这儿没在这儿？要没在这儿，我们赶紧另打主意，别捅这个马蜂窝。要在这儿，兔崽子跟你们完不了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派人回去调大队啊。这话茬怎么能接得上呢？他一着急，把手指头伸出来了，就捅座上的张少山，正好捅到张少山的腰眼上，蹦蹦。张少山一回头明白了，啊，他知道徐芳着急。这少庄主还挺聪明，马上就领会了徐芳的意图。哎，寨主爷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少庄主你怎么还客气上了？有话说吗？哎，寨主，方才您说让我在这多住两天，让我开开眼长长见识，不知此话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您没有什么急事儿，我打算告辞，我爹身体不太好，我回到庄还有事儿。哎，少庄主，你可不能走。怎么的？今天你不能走？要真着急，明天我派人送你回庄。方才我说的意思，你现在不明白，一会儿你就明白。我给你介绍一个人。众位啊，你们想开开眼不？想开眼，寨主，这位庄主没来以前你就说了。既然庄主也问到这儿了，你不是说让我们大伙都开开眼吗？干脆现在闲着也是闲着，待着也是待着，你马上就叫我们开眼吧。对，赤发龙神点点头，众位少坐片刻。来人，他一回头，他大儿子冯云龙过来了。爹爹，拿我一支令箭到后面，如此怎办？怎办如此？遵令。腾腾腾腾腾腾腾，方云龙带着八个亲兵下去了。赤法龙神照样在这说笑。哎呀，这时间可不短呐、啊，能有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。就见方云龙这才回来，把令箭往桌上一放：“爹爹，儿办完这件事儿了。”什么时候把他带进来？嗯，你退在一旁。来人，把人带进来。扎是。有人把连龙一挑，就见推推拥拥架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呢，拿黑布口袋装着，口袋嘴扎着，谁也看不清五官。你看在口袋里他走不了，因此有四个人架着，架进中平大厅的地当央，把这口袋嘴给打开了，秃噜往下一吞，把里边这人露出来了。就见此人散发披肩，昏迷不醒啊，眼窝深陷，颧骨突出，两只手拿绳子给拢着，两条腿也给捆着，就放到这地下了。后边的人看不见，呼啦全站起来了。哗，徐芳他们这个座呢，在末座，离着门不太远。你别看这末座靠前边，所以比较得眼。徐芳探着脖子一看，呀，非是旁人，正是燕王朱棣。朱永杰脑筋都蹦起来，这热血沸腾，恨不能往前一纵，把燕王千岁夹起来掏出明凤山。但是脑袋稍微一热，他又叫他冷静下来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你再着急，头脑要保持清醒。因此两个人急得汗珠子都下来了。燕王现在身体还没复原，你别看这么些天了，看来这个病啊还加重了。 瘦的都有点脱相了。施法龙神用手一指，各位看见没看见，有没有认得他的？哎，大概有很多很多人没见过，本寨向你们介绍介绍，此人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的四儿子，官拜燕王的朱棣。朱棣，他就是燕王，他就是燕王，真在这儿，真在这儿呢！一阵大乱，众人交头接耳，议论不止。冯奎章继续说：“那么有人要问，燕王怎么会落到明凤山？你们用什么办法把他弄来的？把他弄来的目的想干什么？”我下面就要谈这几个事儿。众所周知，乱世出英雄。有道是天下是人人之天下，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。这江山谁都可以做呀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当今英雄独立，各霸一方，能兴风的兴风，能行雨的行雨。我不隐晦我的观点，我也打算当个皇上，弄个王爷。我想在座的诸公也皆有此心呐。那光这么说不行啊，得干真格的。因此我烦出个人来，这人又烦出一位高人，深入虎穴，在太平府把他给弄出来的。是啊，寨主爷，谁这么大胆子？哪位高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识见识？ 对啊，我们也看看哪位办的这么漂亮的活。 徐芳和朱深也有这个心，心说谁进的太平府，把燕王给背出来的？他妈这小子是罪魁祸首，不能饶他。众人一喊呢，代表了他们俩的心愿，所以他们俩也挺赞成。冯奎章点点头，我今天就是想给众位介绍介绍此人。来啊，请壮士。其实啊，那人就在外头等着，时间不大，有人一打连笼，从外面噔噔噔走进一人。徐芳和朱深一看也吃了一惊，闹了半天走进这人，不是男的，女的。再看这个女子，周身上下火炭红，头上是大红色绢帕罩头，身上穿着大红色一身靠袄，勒着狮子畔汗巾纱腰，大红的弯弯战鞋，鞋尖上还有一朵红绒球，外的披着大红的披风，腰里挎着宝剑，斜背着白布囊，往脸上一看，哟，这女的长得还真漂亮，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，瓜子脸尖下壳，弯弯的眼眉，一对大眼，鼻似悬胆，口如桃花，满嘴整齐发亮的白牙。就见这个女人满面带着严肃从外边进来，一直来到桌案的前头，飘飘万夫，参见寨主爷，免礼平身。来，请坐请坐。这个女人在车座坐下了，冯奎章给大伙介绍，众位，哎呀，这位可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，是我们乱世之中飞出来的一只彩凤。我给大家介绍介绍，他有个绰号叫飞天魔女，姓龙，叫龙云凤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心，因为眼